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1月14号，星期六，农历10月初三。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本市预决算公开范围扩大到市委、人大、政协，明年不再安排市属办公楼改造经费。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6次全体会议。 三元桥换梁工程昨夜启动，交管部门对施工区域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通惠河明年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水质达到可以回用标准。 京东电采暖家庭新增74000户，本市核心区基本实现取暖无煤化。 北京发布重污染黄色预警，全市已停止部分施工作业。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北京日报报道，本市2016年市级政府预算编制工作已正式启动并有序推进。记者昨天从市财政局了解到，2016年本市预决算公开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到市委、人大、政协序列以及群众团体组织。与此同时，三公经费公开范围也将由目前的行政单位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随之扩大到所有使用财政拨款的部门。此外，本市将继续按照零增长的原则编制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等一般性支出预算，全面暂停一般公务用车更新购置。值得关注的是，按照北京市行政副中心建设的整体部署，2016年原则上不再安排市属行政事业单位办公楼维修改造及信息化建设大型硬件升级改造经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昨天召开第6次全体会议，研究部署重大改革事项。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恩顺、市政协主席吉林出席。会议审议了法治中国首善之区建设重要举措实施规划2015至2020年，指出编制实施规划明确每一项重要举措的目标路径、成果形式、时间进度，有利于全面准确有序地落实好法治建设各项任务，建设好法治中国首善之区。要进一步分解任务，明确责任，扎扎实实推动依法治国在北京的生动实践。会议审议了北京市居住证管理办法草案、本市居住证公共服务配套政策及积分落户管理办法，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做好与国家相关政策条例的衔接，不断完善政策体系，稳妥推进。会议审议了北京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暂行办法。 从昨天晚上起，三元桥大修工程开始整体换梁施工，整个工程预计在11月15号凌晨5点前结束。在此期间，交管部门对施工区域采取临时交通管控措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晚上11点，两台千吨级托运架一体机进入预定位置，施工正式开始。 首先进行的是旧桥的切割，大约用3个小时就可以切割完毕。之后呢，用咱们这个千吨级托运架一体机把这个旧桥运到这临时支架上，再把这个新桥运到原来的桥位处。 建于1984年的三元桥，由于长期超负荷运行，主梁及桥面板损坏严重。市交通委路政局局长孙忠格介绍说：“ 我们决定采取整体的桥梁置换，一次性托运。”把这个新桥就位，新桥总重量呢达到了1330余吨，面积2459平米。 为确保新桥梁能够精确入位，施工中采取了多项保障手段。 按照设计的要求是20个毫米，我们现在目前呢有3种保障的技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第二个呢是我们的激光寻迹系统，就保证我们托运架这个车辆沿着一条固定的轨迹来运输这个桥梁。在桥梁落下来以后，还有几台千斤顶进行微定位，保证我们的 定位精度。 在三元桥大修整体换梁施工过程中，朝阳交通支队民警对这一区域采取为期30个小时的交通管控措施， 远端分流，以外保内，整个维护期间一共安排了69处岗位。周六日我们把这个管控措施概括，希望这广大市民在出行当中多选择4环路进行分流绕行，以免造成这个中心区啊积压更多的车辆。 从去年通惠河启动流域综合治理以来，到目前为止工程已经完成了80%，通惠河水体明显改善。明年6月份本市污水治理3年行动方案完成后，通惠河污水可以实现100%收集处理，并且水质达到可以回用的标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通惠河是北京主要的防洪及景观河道之一，流域范围内有超过400万居民。在居民张先生印象中，离家不远的河道里始终流着污水。 哎呀，那以前过来这就一股臭味儿，就这儿这个臭水口，那水就是黑的。 根据统计，往年通惠河一个夏季排入河道的污水就有100万吨。从去年开始，通惠河启动全面治理，首要任务就是封堵排污口。北京市水务局排水处处长段伟介绍说， 对，其中的10个大的污水口统一的接到咱们现有的污水管线里面去。有一些呢，离现有的污水收集管网比较远的地方呢，就采取临时的污水处理设施。 临时污水处理设施处理量大，对污染物的去除率也在50%以上，环清河道见效比较快。段伟带记者来到朝阳区光辉桥附近一处污水处理设施。 我们一共设了7处，包括你在现场看到这种循环的系统，让河水流动起来，把下游处理的干净的水打到上游，水环境能够起到很大的改观作用。 另外，根据不同河段治污需要，沿线将部分排污口直接截流到临时污水处理设施中。经过一段时间治理，仅通惠河朝阳段主要污染物指标就下降了一半。 我们第一个3年行动方案规划建设这些污水处理厂，在明年6月份建成以后，所有的污水呢都能够排到这些污水处理厂的进行处理。那个时候呢，排放标准呢就一次性达到地表水的室内标准。 地表四类水的标准不仅不黑不臭，而且可以用于绿化、河道景观等市政杂用。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戴军良昨天来到中关村创业大街就统战工作进行调研。戴军良首先考察了开放型创业服务平台3W 咖啡的运营情况，与青年创业者、投资者、技术人员交流。在创业项目专业管理支持机构飞马旅，戴军良详细了解创业项目运营发展和政策扶持情况，并召开座谈会，与创新创业人士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座谈交流，听取中关村创业大街总体情况和统战工作情况汇报。戴军良对中关村创业大街推动创新创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要求通过做好统战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汇聚正能量，为中关村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环境和氛围，提高中关村创业大街统战组织化程度，完善体制机制，搭建统战工作载体，积极开展对创新创业人才的引导服务工作，为促进创新发展和维护社会和谐做出贡献，努力把中关村创业大街打造成北京联系港澳台海外创新创业者的交流基地，吸引更多的海外人才归国创业，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贡献力量。 新闻广播消息，本市污染情况昨天加重，全市已停止部分施工作业。市环保监测中心监测显示，昨天本市湿度接近饱和，基本净封，扩散条件进一步转差。全市各区域空气污染普遍达到5级重度，本市发布重污染黄色预警，提示市民加强防护。同时要求相关单位加强施工工地扬尘控制，全市停止土石方、建筑拆除等施工作业，加大重点道路清扫保洁强度。环保执法队员已经开展巡查，如果市民发现工地土石方施工、建筑拆除，可以拨打96310-12369这两个电话举报。预计今天逆温状况仍然较重，维持重度污染。明天午后受冷空气影响，扩散条件有所好转，夜间有小雨天气。下周一整个京津冀地区扩散条件好转，包括北京在内的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以良到轻度污染为主，中南部以轻至中度污染为主。 下周二扩散条件较好，京津冀北部和中部地区空气质量以良质轻度污染为主，南部以轻到中度污染为主。 随着供暖季临近，北市今年煤改电的主体工程也很快将完工。通过今年对农村和东西城的煤改电工程，这个采暖季北京将再增加 7.4 万户电采暖用户，进一步压减燃煤量。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在怀柔区杨宋镇北年峰村，记者看到电力施工人员正爬上高高的电线杆更换上面的电线。北京电力怀柔分公司营销部主任钱旭东介绍说， 这次更换完了之后，它的供电容量增加了3倍，能够完全保证。 目前改造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改造完成后，这个村的580户居民将用上电采暖。钱旭东告诉记者，煤改电施工的同时，还将为用户换上智能电表。今年采暖季，农村煤改电用户开始实施峰谷电价， 从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五段电价，北京市政府补贴1毛，区政府再补贴1毛，老百姓享受电价是1毛钱。 钱旭东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般每户居民一个采暖季用电8000度，如果家里用的是蓄能式电暖器，可以晚上储存电能，白天释放热量。 1度电1毛，大约是800块钱。假如是用普通电价的话，应该是4000块钱。 杨宋镇从去年开始实施居民煤改电，部分去年用上电采暖的居民已经开始受益。 比以前使炉子，它干净还省事儿，它温度也比以前高。 今年全市煤改电外电源工程供暖季前将全都完成。通过改造，本市农村地区和东西城将又有 7.4 万户居民由烧煤取暖改为电采暖，全市煤改电用户增加到38万户，一个采暖季可以减少60万吨燃煤。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在延期了半天之后，昨天中午12点，2016年度北京市公务员考试报名通道正式关闭。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通过审核并缴费成功的人数已达77000多人，同时还有10000多人通过审核且等待缴费，竞争比为11.2比1，略逊于近几年的平均水平15比1。据了解，原计划2016年度北京公考的报名截止时间为本月12号17点，但由于报名人数较多，报名延长到了昨天的12点，而这一延长使得报名缴费人数激增了3万多人。记者注意到，上榜的前10职位中，街道办事处就占据3席。随着公务员考试向基层的倾斜政策，街道办事处越来越受到希望投身公务员队伍人员的青睐。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记者昨天从北京警方了解到，46岁的北京籍歌手尹某某12号晚因涉毒被警方抓获，这也是这名歌手在短短2年内因涉毒第二次被抓。据了解，12号晚北京市公安局禁毒总队联合朝阳公安分局根据群众举报开展了一次缉毒行动，当晚警方在朝阳区一小区内抓获了涉嫌非法持有毒品的嫌疑人尹某某。尹某某的尿检结果显示呈苯丙胺类阳性，在证据面前，他承认吸食毒品以及非法持有毒品的行为。在明星吸毒屡屡成为公众焦点的同时，仍有人认为毒品只是在那些特定的群体中流行，但北京市禁毒委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北京全市登记在册吸毒人员达31000名，实际吸毒人员已近15万人。毒品向在校生、演艺界人员、外籍人员的扩散速度进一步加快。2014年，北京市共查获涉毒未成年人100多名。 新闻广播消息，丰台工商分局昨天通报，近日工商执法人员会同商标权利人对长辛店地区中体奥园的一户底商进行检查，现场共查获假冒贵州茅台酒64瓶，假冒剑南春酒40瓶，假冒中粮长城葡萄酒4瓶，货值约10万多元。执法人员依法对假冒白酒进行了查扣，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随着冬季来临，销售假冒白酒的行为有抬头趋势，工商部门提醒消费者，购买高档白酒最好去大型商场和超市，所有的高档白酒包装上都有防伪编码和验证方法，购买前可以现场验证真假，同时要留存好购物小票或者发票。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北京海关昨天发布消息，从一名外籍旅客行李中查获144部苹果手机， 这也是北京海关在旅检渠道查获的最大一批旅客未申报携带入境的苹果手机。经鉴定，这批苹果手机属于真品。北京海关缉私部门经过调查认定，这名旅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相关规定，将给予这名旅客行政处罚，处漏缴税款30%以上两倍以下罚款。在行政处罚完毕，补缴进口税款后，才能将货物携带入境。海关提醒旅客务必了解我国旅客进出境的相关规定，主动如实向海关申报，否则将面临相应的处罚。 今年双十一期间，本市的快件处理量高峰将达到1.82亿件，比去年同期增长40%，最高日处理量将达到2000万件，是平常的2.6倍。双十一，本市快递企业汇报苍茫。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昨天进行了探访，请听报道。 早上7:30，在中通快递西直门玉廊东园站点，记者看到十几名快递员正在紧张地从中型面包车上搬运下来几百件快件，很快就装到电动三轮车上。快递员小孙说：“ 几点出来上班的？今天 6点。 这两天的货物和前两天双十一之前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240票吧。 平时多少？ 120票、130票。” 记者在站前没有看到堆积如山的快件。网点负责人说，这里业务量一天达到了4000件，由于增加了车辆、人员和场地，没有出现告急的情况。 你们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没有堆积货物。 现在就是走的还比较快，是吧？ 今年双十一，由于我们总公司啊，就让我们增加人手、增加车辆。 随后，记者赶到航空航天大学的智能快递服务点永嘉驿站快递网点，学校负责人说， 以前我们学校是地摊式的，可能对学校的安全呀、环境啊都影响很大。现在我们变成了自提柜，加上它人工提取，自提柜是24小时的。 学校与永嘉驿站公司10月合作建立了2000个电脑自提柜，解决了秩序混乱不安全的问题。正在提取快件的学生说，快递员发短信，自己通过短信和微信等方式自行取件，既方便又安全。 这个很流畅，自己拿了过来应该没有问题， 比较安全。 对，安全安全。 电脑自提柜的方式相当于人工快递的2倍，目前已经在本市8所高校中推广使用。面对今年再创新高的业务量，邮政管理部门和快递企业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快递企业通过租赁或购买等方式增加企业运力，快递企业还加强与上游电商企业协调，采取错峰发货等方式缓解旺季的业务压力。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电视剧《巨浪》暨北京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研讨会昨天举行，业界专家认为，《巨浪》的策划推出是北京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加大主旋律题材创作，特别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创作生产的成功实践。据介绍，电视剧《巨浪》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重点献礼作品。《巨浪》讲述了上世纪30-40年代北平大中专院校一群热血知识青年为保卫国家投身革命，与日本侵略者展开顽强斗争的故事。本剧聚焦战地摄影团，将一群手握镜头的人推到了台前，通过他们的经历展现出在对敌斗争中镜头和文字的力量。编剧导演苏州表示，剧中呈现了180多位历史人物，都是严格按照历史史实去写的。巨浪从10月16号到11月6号在北京卫视播出，收视率逐步走高。制片人孙倩透露，巨浪同期收视排名全国第6名上下，在今年下半年各卫视播出的抗战献礼题材电视剧中收视率排名第一，网络点击率现已突破3亿次。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海平透露，目前正在策划推出10部反映北京重大历史事件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的作品，包括《京华春秋》《金水桥边》《大前门》《风雨中关村》等，将在3到5年内陆续与观众见面。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9，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国家工商总局昨天发布今年9月1号新广告法实施以来全国广告监管情况以及12起典型违法案件，其中北京建外 SOHO 比基尼女模游街被认定为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商业广告活动，已进入行政处罚阶段。 记者昨天从清华长庚医院了解到，本月23号起，医院将开通医保，本市医保患者就诊可以刷卡实时结算。此外，目前清华长庚医院还不是 A 类定点医院，因此需要参保人选择长庚医院为定点后才能报销。 2015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昨天上午在北京展览馆召开，远程监控老年人生活的手机，监测健康状况的可穿戴设备，适老住宅样板间等养老产品云集。此外呢，记者了解到，张家口将打造京津冀地区养老服务产业基地，吸引京津冀及各地老年人口到张家口养老。 自发形成的通州梨园狗市，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距离北京城区最近最大的一处狗市。目前网上传出梨园狗市将要搬迁的消息，记者昨天从通州区委宣传部了解到，梨园狗市确定要搬迁，目前已经有一部分的梨园狗市的商户搬到一两公里外的新市场内，但是原址的具体规划没有透露。 国内朗诵艺术界的知名盛会第17届齐越朗诵艺术节暨全国大学生朗诵大会昨晚在中国传媒大学迎来总决赛，来自全国143所高校的758部作品入围，最终重庆大学带来的《请铭记勿重庆》和中国传媒大学的《少年中国说》并列获得一等奖，《少年中国说》还斩获了齐越奖。 70多位艺术家的数百件丝绸之路采风写生作品日前亮相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1月17号。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5级，属重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抗小夏，播音员腾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6.8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雾转中度霾，南部重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 和家庭免月费了，一人办 4G 流量全家用，成员间本地通话免费，即刻办理送2张 4G 号卡，各含60分钟试话，详询北京移动官网。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级老重 爱安全。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双十一期间广告短信轮番轰炸，新广告法如何保障用户权益？部分居民拖欠取暖费，物业公司停止供暖是否合理？下面是详细报道。双十一期间，很多市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的手机收到了各种电商发来的广告营销短信。然而今年9月实施的新广告法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不得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相关法律法规应如何保障用户的利益呢？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博的报道。 张女士是一家公司的职员，这一周以来，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收到各式各样的双十一电商广告营销短信。 从双十一之前的一个礼拜一直到今天，基本上都要收到30来条短信了。双十一当天大概收到8-9条。我有一些同事说是就是在一天之内就收到30来条的也有。 据了解，一些商家的广告信息会委托给专门的短信发送公司操作。记者联系了几家短信发送公司，其中一家短信发送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只能发送挂机短信，也就是客户拨打服务电话之后自动发送的短信，比如满意度调查短信，而广告营销类的短信他们是不能发的。 但一家位于怀柔区的短信发送公司的工作人员却表示，他们可以发送广告营销短信。 双十一发短信的多了去了，发几千万条了。 今年9月实施的新广告法的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不得以电子信息的方式向其发送广告。以电子信息方式发送广告的，应当明示发送者的真实身份和联系方式，并向接收者提供拒绝继续接收的方式。而工信部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也指出，用户未回复的视为不同意接收，用户明确拒绝或者未回复的，不得再次向其发送内容相同或者相似的短信息。对于这些规定，那家位于怀柔区的短信发送公司的工作人员却不以为然。 从来都是这样的吧，上面有政策，下面有对策，都没停过，一直都发着。 那么新广告法实施后，又有什么方式去管理这些广告营销短信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广告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刚说， 运营商平台他要担当起甄别的责任啊。 那如果说消费者自己受到这个侵犯之后，他可不可以说是在诉讼或者是通过这种渠道？ 可以啊，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里面你起诉谁啊，他可能发一波他就换一个号，你就找不到他。 而那些发送短信的电商店铺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广告主呢，做一个主体的责任是他是回避不了了。 15号就是北京市正式供暖的日子了，一些小区已经开始试供暖。然而光华东里17号楼的居民仍然看不到供暖的希望。听众孟先生昨天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居民楼的物业突然通知今年停止供暖。 他10月19号贴出一个通知，大概有十几户有欠款，到现在为止我们这儿也没有给试水。 记者又向北京市市政市容委供暖办核实，工作人员表示，这栋居民楼今年没有登记备案供暖单位。从往年的记录来看，供暖服务的确是由热力集团提供的。原来这栋居民楼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挂靠在中期世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名下，一起获得供暖服务。物业公司先垫付取暖费用，再向居民收取，但是由于部分居民长期拖欠费用，物业公司决定停止供暖服务。物业公司的一位姓张的经理告诉记者， 这会儿好几年都没交费，反正一共欠了8万多，现在一共就补交了几千块钱。这个应该是由热力集团他供啊，现在等于是弄到我们单位里来了。当然这是历史遗留，作为我们企业来讲，我们也没有这个法定的义务承担给他背这个供暖费。 光华里社区的工作人员证实了这一情况。 他们的供暖费没交，您知道吗？多少年没交了，可不是说那么少。 针对两方的纠纷，北京市市政市容委供暖办的工作人员认为， 不应该停止供暖呀，那谁劝你起诉的，你不能影响大伙儿啊，那我交费怎么办是吧。 资深物业律师包华认为，付费享受服务无可厚非，不能仅仅依靠少数人或者物业公司垫付费用维持供暖，未交取暖费的业主不应该有搭便车的心理。 有的业主把钱交了，那么他应该享有供暖的这样的一项服务，有的业主没有交供暖费，但是呢也随着同样享受这个供暖服务，相当于搭顺风车或者占全体业主的便宜。这种公共服务不是一个人能买到的，而是群体业主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和共同的意见才能够买到这个服务，这是一个群策群力的事儿。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十月，主持人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买车险为的啥？礼品红包？ No No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秀员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哟，张总，办理工资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 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京藏高速出京方向昌平南环至八达岭长城封闭，出京车辆由昌平南环站驶出。